又是最后一节啦，即是欢乐时间过得特别快啊！ 哇，小老婆说要 A4 尺寸磨纸都百几蚊张，如果咁成块门，我唔知啊。佢终于嗰阵时要赔咗几千蚊咯。 你净系嗰张纸仲有手工咧，要专又要一个专业人士去补翻嗰只门咯。 系啊， 系啊，超级贵啊！ 佢又可能游客好啲嘅。 打翻个折头俾你啦，反正你都住咗咁多晚啦，系咪先？ 嗰间嘢，即系佢住过，即系我都住过噶嘛，嗰间。 同一间啊？ 系啊，但系我哋嗰次咧就唔系啊，我成日其实应该系嗰阵时唔知系灵异事件啊。 系。 因为咧，佢唔知100 yen 睇几耐噶嘛啲电视。 嗯。 佢嗰啲电视咧，嗰啲大牛龟咧，隔篱咧就有个位俾你入钱噶嘛。咁你睇到咁上下咧，佢就嘈一声就冇咗嘅，又要再入嘅。佢好似就嚟完嗰阵时，佢好似话俾你听，咁你要入钱噶啦。 嗯。 咁咧，你知夜晚嗰啲 成人收费节目咁样嘅。 佢唔系你睇乜啲节目都要俾钱喎，佢唔会免费俾你。 系。 而家你就唔会睇电视啦，你用 WiFi 啦，系咪？ 嗯。 嗰阵时人哋冇咩好做噶嘛，系嘛？你去嗰啲最惨，你去嗰啲歌舞伎町嗰啲去晒啦，喺度跪到呕噶嘛。中国你唔系讲日本嘅，唔做你生意噶嘛，咁即系兜个圈走啦嗰啲。跟住就我记得嗰个电视咧，我就住嗰度咧，我明明记得我系冇入钱嘅，但佢有得睇。我仲咦，唔通醒我哋有得睇嘅嗰啲节目，即系睇到个薄一声就冇咗。跟住冇咗，唉，又冇唱到嗰啲一百 yen 咁入嘅， 系啦， 咁啊，跟住哦，有免费一分钟试睇，唔系，佢唔系啊，唔系播咗一分钟啊，播咗好耐噶， 唔止， 系啊，播咗几个字嘅，跟住又冇得睇咁啊，唉，唔睇啦，冲凉，冲完凉咧，谂住瞓啦，又攞睇咁搞错，突然间又着翻。 你房入边有另外一个观众亭咧，就系睇电视。 唔系咁，我同我细佬去嘅。 嗯。 咁佢话喂，你入咗钱补啊？都冇，佢带咗本书要睇嘅。 嗯。 但系佢又咁长，佢又着翻，一阵又熄翻，一阵又着翻，应该又唔似系嗰个，又唔似系收银嗰个嘢坏咗。 嗯。 即系逢系呢啲收费嗰啲咧，通常维修得好好嘅，即系。赚钱噶嘛，大佬冇理由，系咪先？坏咗佢一定会整翻好啊！但系佢不停咁又熄又着， 唔得意， 又熄又着咁咯。 房入边有位鬼观众同你一齐睇电视， 唔知啊，唔知系咪佢想睇？ 唔出奇 系啦。咁我另外个朋友咧，佢就唔住呢啲和式酒店嘅，佢中意住佢讲嗰间，即系我哋去嗰个年代咧，好似来来去去都系嗰间嘅啫。嗰间咁啊， 比较知名啲， 系啦。但系嗰啲以前，你知以日本人系唔做游客生，唔做旅游噶嘛？以前 系啊， 系啦。咁佢又佢又嗰间酒店，嗰啲酒店通常麻麻地，唔系好靓嘅， 嗯， 即好普通。你钱又唔普通，收费又唔普通， 钱度度都唔普通噶啦。 系啦，但系佢嗰啲装修啊，都好普通嘅啫。咁咧，佢记得咧，佢又住，佢系住东京嗰间嘅。 系 咪东？ 我哋有人打电话入嚟， 有电话入嚟啊？ 系，诶， 又冇咗啊？ 又食炸糊。哎呀，好，继续讲埋你个。 咁佢住嗰又系住间太子酒店啦。 嗯， 咁咧。佢又住12楼嘅，佢好清楚系12楼。 嗯， 咁咧，一条酒楼酒店啲设计都系咁噶啦，酒楼咁嘅房 咁 啦。咁佢记得咧，有间房咧，佢唔系嗰个年代去嘅，系早排，即系几年前去嘅啫。 嗯， 咁佢去到咧就咁咧就见到。佢翻嗰晚咧，佢翻去咧就见到有个翻房嗰阵时咧，就见到隔篱前几间房咧，就有个着和服嘅女人，着个和服嘅女人咧，就行咗入去嗰间房度嘅。咁咧就行咗入之后咧，就闩埋门啦。咁佢又翻房啦。咁啊翻房瞓咧就瞓唔着喎。咁啊走落去。走翻落去下边买啤酒啦，嗰啲雪柜有嘅，但系嗰你知贵啊嘛，雪柜嗰啲，咁啊行落去嗰啲售卖机嗰度买啤酒饮啦，咁啊经过嗰间房咧开咗门， 嗰间房咧，原来住咗啲强国人嚟，几个都边包喂，望云都冇喎， 着和服嘅， 着和服喺度， 都唔似系嗰啲 style 嗰啲人， 系啦，都唔似系啦，同埋喂，做和服嗰啲都唔会帮衬，唔啊，我唔觉得佢会做佢生意咯， 嗯， 系嘛，都觉得奇怪，咁呢间房冇冇，点解又我又着和服嘅走去佢唔理啦，落楼啦，咁啊，落到楼咧。行咗好鬼远先买到嗰支啤酒嘅，吓佢唔喺大堂买，行远啲买。咁咧，唔系大堂系冇啊，酒店大堂冇啊。如果大堂茶店有，咁雪柜嗰啲搵阿茂饮啊，系嘛？咁佢就走去周围嗰啲，唔知佢行喺边度买。买完翻嚟咧，就上楼啦，又经过嗰间房。嗰间房又你知啲强格好轻，开咗就门同对面倾偈，嘈巴闭噶嘛。 同埋佢把声好响噶嘛，一定听到系边个地方嘅人嚟嘅。一定认到嘅， 系啦。跟住咧，佢又咦望，今次望入去咧，就见到个坐和服有着和服嗰女人咧，就坐咗佢嗰间房有两张床嘅。 系， 咁啊，有四个人咧，就喺度唔知点嗰啲血拼完喺度 数银纸又数下， 系啦， 啲战利品啦。 跟住咧，其中一张床，佢系坐咗喺埋边嗰张床嗰度，嗰个着和服嗰女人咧。但系佢发觉嗰四个人好似完全 当佢冇到， 唔存在咁嘅，跟住佢望喺嗰个女人坐喺度，你点唔理佢嘅？跟住哇， 着咩色啊？ 着嗰啲嗰啲系黑色，有条白边，唔知道有只咩嗰啲系鹤定唔知咩嗰啲咁嘅类似嗰啲咁嘅刺绣嘅。 诶、哦，我接咗个 咦，接咗个电话入嚟啊？ 电话系咪？是我听到有声。诶、欸，哦， 哇， 好、okay, 吓我，突然间有个女人讲嘢， 系 大佬，跟住嗰个，跟住咧，佢觉得咦唔对路，应该唔佢系应该见到啲佢唔要见到嘅嘢，跟住咧，嗱嗱声翻入房咧就。 当时个女人嗰个姿势系点啊？背住个 即系好典型日本嗰啲咧。好就耷低个头咁样摆埋手咁样嗰啲咯，坐咗喺张床。 即系佢见到佢侧面， 正面 正， 佢开晒只门噶， 好彩 系啦， 高头、啊。 跟住佢冇话高头，咁坐咗喺张床，跟住哇，即系当睇唔到啦，嗱嗱声翻入房，即系同佢朋友讲喂，头先间房咧，咩、啊？ 嗯。 头先我见到间房里面咧，嗰啲强国人，有个女人，有个着和服个女人，佢即系讲翻晒俾佢听，佢落楼嗰阵时咧，即系佢翻嚟嗰阵时系见到佢入咗去噶嘛，跟住咧佢再落去买啤酒嘅时候咧，就见到佢坐喺张床度，就同佢 friend 讲咧，佢 friend 抵死嘅，妖、有冇猛啊？会唔会人嗌外卖啊？你多事，你眼花就嘛？或者人哋买一套和服着咧咁啊？喂，你买套和服你要识着先得噶啦。 咁多层 系嘛？唔系我当你唔着咁多层啦。喂，搭左搭右啲人都搞错噶嘛？有啲 仲有嗰条裂咧， 系嘛？同埋绑唔系咁识绑噶嘛？ 好辛苦噶嗰、那个，如果有着过就知噶啦。 和服一定要系里边嗰执就喺左，外边嗰执喺右噶嘛。 仲有佢下边嗰个腰带咧， 系咯。 好复杂噶， 因为死人就调转噶嘛。 系、哎、呀，唔同年纪个结都唔同噶。 跟住咧，咁我跟住佢个 friend 话，听我唔信，佢话我去睇下咁啊，咁咧就又系开门啦， 心口作做勇士啊。 咁啊行过去睇咧，咁佢个 friend。咁即系我个 friend 咧就冇理佢啦，咁你要睇你嘅嘢，我唔得闲理你，咁你咁斗胆你自己去睇到狗啦。咁咧好快 bling bling 出咗去一阵， 九秒钟翻嚟， 好快就见到佢开门翻入嚟啊！佢哋冇发发嚟嘅，你见到咩啊？唔得， 好猛， 唔系哇！我哋系咪见到佢坐咗？唔系啊，我哋见到点啊？ 企喺度， 佢企咗个门口。佢企咗个门口度，而嗰班人又系唔理啊，又 继续喺度数战利品啦， 仲喺度整紧嗰啲嘢，因为佢嗰时间唔系好长啫嘛。 系 佢翻入房同佢倾完，佢就行过去，即系前后嗰个零个字啫嘛。 系 因为佢哋你知佢哋买好多嘢噶嘛，佢唔会买一件啊嘛。佢见到佢企喺度，大佬 仲系耷低头嘅， 唔系佢企喺个好恶咁望住啊，企喺个门口度，系啊。 过咧，我咧之前有听过有朋友讲啦， 嗯。 咁佢其实都系好日本通嗰啲嚟嘅，咁佢好中意旅行，咁啊特别中意日本呢个国家嘅，咁就唔系你识嗰位女性朋友啦，咁啊另一位啦，咁佢有提过咧，就系话如果你住和式酒店，即系佢哋当地，即系当地佢自己啲朋友讲嘅，就话如果你见到入边嗰间房，讲紧啲温泉酒店啊，即系比较古旧嘅呢啲咁样嘅日式旅馆啊，呢啲咧就要小心啲咯。如果你入边见到幅挂画系女人嘅画像咧，就要小心啲，因为佢话通常咧。灵异事件发生喺嗰啲房嘅频率就特别多嘅。 喂喂喂，你好你好，咦有电话入嚟 ？Hello， 喂 Hello， 系又系小老宝啊，不过冇人打，我本来想听下有冇人打，打上嚟冇人打咁，咁啊讲开旅游嗰啲，咪想讲一个 好啊好啊好啊， 啊呢个我听我有一个同学讲嘅，咁佢咧有一次咧就喺个游轮上边， 嗯， 咁样咧就即系佢即系夜晚嘅时候咧就因为你知啦，游轮又唔食噶嘛，嗰啲 buffet 嗰啲，咁佢咧吓佢食得即系饱嗰头，咁佢就硬胃，咁啊夜晚两三点仲系瞓唔着，咁啊佢咪即系上去即系甲板嗰度，即系谂住行下啦，消化下咁样。咁样咧就去到大约泳池嗰度嘅，咁泳池嗰度咧即系夜晚梗系即系唔系好多人嘅，虽然即系都系话即系旅行时刻咁，但系即系嗰个时候都唔系好多人嘅。咁咧即系佢，但系咧即佢又听到好多音乐啦，即系嗰啲咁样嘅嘢啦。咁佢咧就即系开头唔为意啊，咁啊行咗几个圈，即系围住个泳池咁样。咁跟住咧，佢即系佢听啲音乐，咁佢睇到咧，即系嗰个台嗰度咧系有一队嗰啲乐队喺度，即系跟住个音乐奏噶。咁咧佢就即系佢又睇得唔系好清楚啦。咁佢开头冇留意啊。咁后来佢行近咗咧，佢睇下，咦，发觉有啲唔系好妥，因为即系佢即系嗰队 band， 佢谂住啊，点解着到成身黑色咁样嘅咧？ 系。 但到佢再行埋去嘅时候咧，佢发觉咧，连块即系嗰啲面孔啊、乜嘢手脚啊嗰啲，全部黑色噶，系墨黑色噶，乜都见唔到。但系有少少灯噶嘛，夜晚嗰阵时 吓， 加埋个泳池，佢系射住嗰啲灯会反射，成队黑人喺度， 系 真系黑人、啊， 系 哇，佢即系。觉得唔妥啦，咁啊行翻转头，即系快，即系谂住行翻入去船嗰度就露天嘅个泳池嗰度， 系 咁样佢咧就急急脚咁样行啦行，即系好似觉得后边即系嗰啲音乐咧细声咗，突然间好似细声咗，然后咧好似觉得有啲黑色嘢，佢系眼角睄到有啲黑色嘢，即系好似浮住咁样跟住佢。 嗯， 哇，吓到佢即系快啲，即系走入去。咁入边咧，佢走到入去即系船嘅入边，即系唔系露天。 嗯， 咁嗰度隔篱咧，仲有一个系嗰啲咁嘅健身房嗰啲咁样嘅。 嗯， 咁又着灯，咁佢好惊啦，见到入边有个人。咁佢咪推门入去咯，推门入去 ，kick 一 kick 咁啊跌咗落地下，跟住咧好惊噶，其实嗰阵时爬到佢嗰个人嗰度，咁佢咧嗰个人咧就做紧嗰啲嗰啲爬船嗰啲咁嘅机器咧，吓、 哦、 爬船嗰只 蛙艇嗰个动作， 系啦，佢就走去掹嗰个人，即系佢未到嗰个人嘅，系佢嗰个人背住佢面嘅， 系 掹嗰个人，佢话喂好惊好惊好惊，即系佢讲啲咁嘅嘢啦。嗰、那个人唔睬佢，跟住咧，佢就掹佢三角，好大力掹啦。咦？点解湿嘅？咁跟住咧，佢睇下，即系嗰个人仲系，但系佢嗰啲系头发系湿嘅。 系。 然后咧，佢见到咧，佢玩嗰个蛙艇嗰个咧，佢只手咧系一路咧就系拿住嗰个钳，即系嗰个桨嘅。 啊！ 即系嗰个嘢嘅，但系咧佢个人系向后拉嘅，但系嗰只手会伸长嘅，就冇甩过嘅。 哦、 啊，即系甩到咧，即系差唔多两三尺长咁样嘅拉住咗。 哦、 真系 哇！呢个路飞嚟， 咪碌翻去房度咯，即系有一件咁嘅事啦吓。咁不过我听佢咁样讲啊，咁唔知系咪嘅，但系即系听佢讲就真系，即系听都听到震嘅。 佢咪上错铁达尼？ 唔知啊，总之唔知系咪啲有咩有人浸亲啊定乜嘢？总之又系咁样咯吓。咁啊，讲翻俾大家听。系咁啦， 喂，多谢， 多谢晒小老婆， 多谢你电话， 多谢晒电话，系嗱， 阿坡咧，你就真系搞错晒啦， 系 着和服咧，就系传统嘅和服系唔可以着 under 嘅， 嗯， 系啦，点解当日东京百货公司咧咁多人跌落嚟死，就系因为佢着咗和服，擒嗰度云梯咧就遮得下边，就唔负得扶梯啊，啲人失足跌落嚟，系啊。系啊，着和服先方便，你搞错晒。 今晚咧，我哋讲咗好多呢个灵异，即系出名灵异角度嘅啊日本片啦。咁啊喺 chat room 咧，就有观众咧就话呼吁咧，就想讲下泰国嘅晚鬼酒店嘅。咁啊，欢迎大家 唔使啦，你 讲下啦， 你呼吁啊冬天长得啦。 系啦，因为佢系当地人啊。 系啦，佢系泰 國半个当地人咁滞啦，佢已经 啊，唔系佢系半个泰国人。 系啊，佢几乎半，仲唔似半个当地人，佢成日都翻去咁滞嘅佢。 咁你冇办，咁你又 系啊， 你陪阿妈翻去又会啦。 所以我哋呼吁下东哥啊， 系 打上嚟同我哋讲多啲，因为有呢个 YouTube chat room 入边有好多观众喺度呼吁紧啊。 好， 咁我哋今日开咗个日本篇，希望嚟緊呢会开多啲唔同国家嘅篇啦，因为我都相信我哋节目有好多唔同地方嘅朋友仔听緊嘅。 係。 係。 阿波你都係比较保守嘅，有时呢真係緊火呢就唔理得咁多。喂，今晚多谢晒现场啲观众啦，打嚟嗰啲 撑场啦， 又多谢现场收睇嘅观众啦。咁我哋下个礼拜咧就再同大家见面，希望下个礼拜可以第二个国家片啊。泰国我讲唔到，好少去嘅。 我未去过啊，但我可以问下我妈咪有冇。不过我妈咪咧，佢系对呢啲嘢系零接触，佢惊到死，但系佢好彩零接触嘅。 不过泰国应该多嘅，好多人都去过， 因为好多啲巫术啊。嗰啲我哋最出名降头嗰啲都喺嗰边最流行噶嘛？ 唔系，泰国唔多，唔系 仲 咁 多， 梗唔系啦。最劲系嘛？印尼嗰啲啊， 系嘛？ 系啊。 但通常你知噶啦，而家听到一讲降头嘅，一定第一时间谂到泰国噶嘛。如果大家有任何即系其实都关于呢啲嘢嘅，我哋都欢迎。 佢唔系嘅，咁人哋佛教嗰边都好多嘅， 有 系咯。 但系呢啲巫术嘅人， 人哋一真真泰国旅游局真系揼你讲咁多，你宣就宣传到人哋巫术咁恐怖，系嘛？ 唔系，咁呢啲系人哋嘅传统，一个文化嚟噶嘛，都系咪先？我冇诋毁过啦，冇讲过噶啦，即刻戴翻头盔先。 咪咯，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面啦。好，记得有泰国嘅故事咧，下个礼拜打嚟咯。 嗯， 吓好，拜拜。